时间都没有最好，就让我忙得忘掉你的怀抱，他曾带给我的美好。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狂，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话，完美的伪装，才让中抵抗一帖解药，人怎能被想念打倒？有人问好不好，怕伤心多狂，就咬牙说我很忙。这完美的谎，完美的伪装，才让我的痛 邓丽君的《千言万语》这首歌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如高山飞瀑，泉泉流水，人们欣赏它只需靠着审美本能，而无需绞尽脑汁。其实艺术的共同点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功到自然成，就像夜来香开放一样顺理成章。一起来听到《千言万语》。 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你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铁肺歌后彭佳慧在2013年8月推出的作品《最佳十分》，这首全新专辑是一张翻唱专辑，收录多首名曲，其中《鹿港小镇》也被收录其中。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彭佳慧《鹿港小镇》。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爹娘？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我离家时他已18，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码头庙里烧香的人们。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假如你先生回到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告诉我的爹娘，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挡住我的梦想。在梦里我再度回到鹿港小镇，庙里膜拜的人们依然虔诚，笑容，梦中的姑娘依然长发盈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码头庙里烧香的人们。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再度我唱起这首歌，我的歌中可有风雨声，归不得的家人，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过度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

方，这广阔天地， 有乐评人说，迪玛希的这首改编将两首歌的搭配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结合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为了让歌曲的情节更好地传递给观众，迪玛希还填入了一段中文歌词。 就算这风一起都要散呀，我是少忘的一点回呀，别假装哭的perché tu sei un'altra donna ma perché tu non sei più tu che mi hai fatto del nostro bene è diventato un freddo vivido del risalto del nostro cielo se ormai recuperabili io non sono più il tuo pensiero non sono più il tuo amore vero sono il dolce con fondo umano che non mangi più ma perché tu sei un'altra donna ma perché sei più tu. Ma perché non ha detto prima chi non ama non sarà amato mai. Quando viene la sera e il ricordo pian piano scompare, le trasfusse nel cuore abbiano altro più grande del mare. Più grande del mare!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Ooh. 当风靡全球的电子乐遇到了平凡之路意外的合拍，整首歌曲以狮子合唱团的摇滚为底色，以徐佳莹的空灵和和声做渲染，外加上吴建豪的电子音乐穿梭其中，再搭配他利索的舞蹈，惊艳全场。一起来听到这首《平凡之路》。 那也曾试过的模样，非等值得不看值得， 在张杰的《别来纠缠我》当中，除了保留着黑豹原有的粗犷不羁之外，还注入了例如说唱和电子编曲等元素的新血液。演唱过程当中，张杰充满张力的唱腔中气十足。一起来听到来自张杰《别来纠缠我》。 我不想对你再说些什么，现在是气愤的我，你已是被你的虚伪完全淹没，变成讨厌的颜色。